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采同埋白伟聪嗰啲，最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政协副主席兼前特首梁振英咧，就香港人口啊个结构嘅问题咧，系再次发炮。咁咧喺佢个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啊呢、这个严正系指出，中国香港特区所谓抢人才嘅策略，同埋其他嗰啲网约车啊。引入摄影师等黑工的事件，因为咧呢啲所谓来自大陆的人才啊，即系佢所声称的内地里边有很大的诚信啊，吓、那、嗰个诶威胁，即系话咧佢哋好多咧系假学历、假身份嚟到香港申请入学，或者利用人才计划捐窿捐罅取得香港身份证的虚假安排，以至黑工网约车。摄影师全部都好多假嘢，都需要系严肃处理，不能影响香港嘅诚信，不能够对令香港对中国嘅贡献咧系打折扣。嗱，呢个咧梁振英已经唔系第一次，系最近两个星期以来咧系第六次咧系发表咧诶措辞凌厉嘅文章，系抨击中国香港特区所谓嘅抢人才嘅政策。佢提到假学历、假身份。啊！佢自己認為非常之嚴重。對於好多人，你話啊呢啲啊個別嘅事件啊，唔好一竹篙打一船人咧。呢個顯然係 bullshit， 因為要勞動到梁振英出聲，就係呢啲假學歷、假人才、捐窿捐罅啊嘅假嘢咧，係已經係非常之普遍。正如我講，呢啲唔係個別嚇，呢啲咧係普遍，呢啲係整個國家。同埋咧，整個制度同埋佢整個民族啊，嗰個常態唔係咧個別事件啊，所以咧梁振英呢番説話咧啊，就指出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就係咧太多引入呢啲中國啊，係以作假係為常態嘅人口咧，係會嚴重影響喺殖民地時代辛苦建立嘅香港誠信啊，嚇嗰個聲譽。好啦。咁啊，針對梁振英啊，喺呢啲言論咧，好奇怪。喺小紅書裏面咧，就有一個啊中國嘅網民啊，佢聲稱咧啊個叫做煙雨行舟，佢咧發表一篇文章就全文700字，就咧似乎矛頭亦都隱隱係指向以梁振英為代表啊，指斥咧中國嘅大陸啊呢啲假人、假學歷嘅人口咧入侵香港嘅教育制度，包括呢個 DSE 考試。这个呢个署名叫烟雨行舟的中国网民呢，就开头就即刻问：边个会平白无故转向一个不熟悉的教育体系，学习比内地难得多的英文，学习认读繁体字，再去香港这样一个完全不熟悉还排外的地方上大学？嗱，呢一段呢就已经呢是有好多呢是亮点呢，是去值得呢去讨论，里面有没有逻辑啊，同埋咧，裏邊呢種思維嘅方式是否正常？首先，我就要質疑呢個所謂嘅煙雨行舟到底係咩人？佢係咪一個中學生的黨領啊？係背景啊？係嘅打手啊？佢寫一篇咁嘅文章，你都唔敢咧，係用真名啊？你而家咪又唔係叫你咧係反對共產黨，或者叫某你哋某某人落台？你係討論緊一啲咧生活同埋咧。中国和香港一些交流相处的问题，你需不需要用烟雨行舟这些文艺腔的假名或者化名？你不是说你姓甚名谁，是来自中国哪一省哪个城市，是读哪间中学，或者你是教师，你的职业是什么？是不是你响出来咯？是不是梁振英说你这个国家是很有诚信的问题嘛，什么都是假嘛。啊！你而家講到一篇咁理直氣壯啊，嚇嘅文章，點解你要用假名、用化名、用筆名咧？呢個唔係常態係乜嘢咧？係嘛？係嘛？咁咧就呢個咧係針對啊香港一啲咧中學啊係借學啊俾一啲大陸人咧係落到嚟考 DSE， 但其實個人又唔使喺香港上堂，可能咧一個禮拜嚟上一次，其他咧4-5日咧喺曬大陸， 嗱，呢一正正就係梁振英所指出啊，啲大陸嗰啲人啊係缺乏誠信，然後咧係借呢啲香港嗰啲搶人才嘅漏洞啊去到盡嘅例子啦，係咪啊？嗱，呢篇咁嘅文字咧。就引起咧呢个中港两地嘅一连串嘅讨论。鲍生，你有冇睇过咧？吓， 系咁啊！睇过呢篇文章之后咧，其实你都会质疑咧，究竟行文嘅人咧系咪一个普通嘅中学生？因为里边咧有好明 显嘅，我就梗系唔信啦。系啊， 政治立场亦都喺小红书里边呢啲咁嘅文章咧，大家都知道啦，一定系背后咧有打手或者推手咧要带风向。嗱，因为首先咧呢篇文章我唔理佢系咪。針對阿梁振英嘅言論咧作出反駁，但係咧佢係轉移視線嘅，亦都咧建立咗個稻草人嘅討論。嗱，因為本身咧梁振英提出嘅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佢就去質疑咧啲高才通裏邊咧啊好多嘅呢啲被供養人士啊，即係嗰啲仔女啊，就可以通過考 DSE 咧就等於變相移民香港啊，即係所謂考試移民，此其一。咁其二咧，就係好多嘅呢啲高才通咧，涉嫌咧，亦都被入入境處咧去拉過咧，就係佢通過一啲中介公司製造一啲假學歷咧，就可以獲取香港嘅居留或者身份證嘅資格等等。咁所以梁振英提出嘅咧係呢個制度嘅問題同埋造假嘅問題。咁但係呢篇咧煙雨行舟咧嘅文章裏面咧，就迴避曬呢兩點，佢只係咧用一個題目就叫做咧請給呢、這個。内地嘅中国学生咧一个说话嘅机会，咁里面咧就讲到自己如何委屈，即系话咧啊，为什么香港学生可以用最少嘅精力获得港大、中大嘅学位，而内地生啊卷死卷活也不一定能上了好的大学？即系换句话讲，即系咧，佢觉得香港咧，无论喺资源啊或者个制度上面咧，都系优待咗本地生。而佢哋中國大陸嘅學生咧，死卷死活，即係話做生做死啊，讀生讀死咧，都入唔到兩大。嗱，依個問題如果引申開去咧，用個邏輯推演咧，即係14億人咧都可以咁樣話香港啊，你哋依班香港人咧，憑乜嘢平均每個人啊都可以揾到2-3萬元一個月，跟住咧你哋可以享受呢個免費嘅醫療制度，呢、這個免費嘅中小學啊嘅教育，甚至咧資助嘅大學教育咧？啊！我哋14亿人点解啊？我哋咁高质素、咁努力都得唔到咧？甚至你可以再追问一句、就是，喂，你哋香港人啊都有叫做一个直选嘅一票，点解我哋又冇咧？嗱、如果用咁嘅逻辑推论出去咧，咁其实提出香港嘅任何关乎中国大陆嘅问题咧，都可以用呢个同一个烟雨行舟嘅角度去理解，就系、是、我哋如何努力，点解我哋都唔能够可以得到香港人得到嘅嘢咧？所以咧，其實成篇文章咧，其實我先好似陶生你話，我唔講裏面嘅亮點，裏面嘅細節究竟合唔合理先。嗱，成件事就係典型嘅中國大陸式同你拗問題討論嘅方法，就係佢唔回應你提出嘅問題之餘，佢就帶咗另外一個方向，就係去質疑咧，點解我哋咁努力，我哋咁優秀，都得唔到你哋香港人擁有嘅嘢？用呢個方法嚟分化，或者叫做咧攞翻佢哋嘅道德高地咯。 呢啲系好典型嘅中国式无赖嘅 argument。 系啊， 点解我话俾你听系无赖咧？跟住佢话凭什么香港学生能用更少的精力获得港大、中大学位，而内地生死生卷卷死卷卷活也不能上得好的大学？系咪？嗱，凭什么？我点知凭什么啫？因为一国两制啊嘛。你觉得香港啊嘅学生？是可以半躺平就考得入港大、中大，呢个是香港嘅事。你觉得大陆嗰啲学生咧系死缠烂打都读唔到好嘅大学？你问香港人做咩啫？点解你唔问你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佢咪有本名著叫《论教育》嘅，系咪啊？呢本《论教育》啊，系成为啊喺呢个今次香港书展畅销书，系有香港嘅高官揸住嚟买噶嘛？系嘛？你去问香港人做咩啫？啊！嗰、那個答案咪喺《論教育》呢本書裏邊咯，關我香港差事啊！啊，你覺得香港啊用少啲精力可以入港大同埋中大，因為嗰個香港啊嘛，啊港大同埋中大佢當初嘅成立係為香港學生而設，咁呢個優先啊嘛，係嘛嗱？咁我就問翻你咯，啊憑什麼香港嘅新聞工作者係嘛係死掠爛掠，你咪有個 CIPA 嘅？都去唔到中國嘅北京啊，係做人民日報嘅編輯，同埋啊呢個中央台嘅主播咧，係嘛？ 啊，凭什么啊？啊，香港嘅富豪啊，香港嘅工业家系攞唔到中国煤矿啊、石油啊，啊，同埋呢个叫电信啊，啊呢啲大金矿啊嘅交易合同咧？啊，凭什么香港嘅霍英东啊，啊爱国爱港，佢入大陆投资啊，只系限佢做开荒牛啊，啊，然后咧叫佢净系用起呢个俾钱起呢个白天鹅宾馆，然后俾佢赚五年钱咧，要佢交俾国家咧？啊，凭什么你中国嘅红色家族垄断嗰啲石油啊、啊电信啊、煤矿啊，又唔见你嗰啲家族垄断五年啊，然后交翻俾中国，同埋交翻俾个十三亿人民啊，系去上市咧？我凭什么啊？真系好笑啦！如果你要揸住凭什么要问啊，香港人仲大把问题啊！啊，你可以问，正如你头先讲讲，凭什么啊？香港人可以过资本主义制度嘅生活？凭什么啊？香港人啊，系走而家走入去每银行攞钱咧，系唔需要咧，系申请系咪？凭什么香港人揸住本香港特区护照，有成150个国家免签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咧，去到大绝大多数嘅国家咧，系要受到严苛嘅签证待遇？你问我，我问边个啊？所以呢个凭什么物咧？呢个咧？啊！呢个系一个中国式嘅一种咧，就系唔忿气，但系佢又唔够胆咧，系去接触佢哋问题嗰个本质，然后咧将嗰个责任同埋嗰啲发悔气咧，就全部发泄去俾人哋，系中国大陆嘅境外或者国外啊，系嗰啲社会同埋城市。喂 ，DSE 冇欠你中国嘅学生任何嘢，因为 DSE 当初嘅设计是为香港学生、中学生那三个 band 的中学的程度，不是为了去照顾黑龙江啊、山西啊，你哋十年寒窗啊，系嘛？原呢个叫原发刺骨啊，好似当年啊苏秦苦读啊嗰只，你哋大陆咧有你哋大陆的高考制度，香港学生咧亦都从来不会质疑过，点解咧你个高大陆的高考制度咧？是不会降低啲标准俾香港嘅学生係可以考入去北大同埋清华。呢啲就係你哋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所讲叫井水不犯河水。亦可以呢係补充一句叫河水不犯井水。本来你就唔应该呢係走落嚟呢係考埋香港嗰啲呢咩 DSE 试。你而家呢喺度妹仔大个主人婆係咪喺度情绪勒索。系咪好似香港系欠你咁？所以咧，请啊呢位嗰个叫咩啊？咩寒光咩雪啊？系嘛？请佢咧，第一去严肃学习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思想系列嘅《论教育》嗰本书。第二就系、是、好好地学习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呢六篇关于香港人口结构啊嘅社交媒体嘅重要文章。唔好咧写呢啲嘢咧，系走去质问啊香港嘅学生、香港嘅教育制度，系咪啊？ 本来咧，好似你话咧，风云谷我哋唔值得去讨论啦。呢啲咁冇水准嘅呢个讨论嘅内容，或者佢哋咧呢啲咁嘅谬误嘅逻辑。不过咧，有啲时候攞出嚟讨论下咧，都可以俾大家防下身，因为免除你有时同呢啲中国大陆咧网上边又好啊，或者个人又好咧。你同佢讨论嘅时候，成日遇到呢啲咁嘅稻草人啊，转移视线嘅话题，即系你同佢讲 A， 佢又讲 B 嗰啲咧。嗱，譬如话咧，佢哋里边讲到呢个烟雨行舟啊，佢话呢个香港咧嘅呢个制度啊，或者系佢哋嗰个通过佢哋发达嘅经济咧，歧视内地优秀嘅人才，即系话香港人咧啊，你哋有钱，但系歧视内地优秀嘅人才。我哋比你哋优秀，至少喺标准化考试中做得更好，也理应获得更好嘅学习资源。嗱，首先仗着发达嘅经济歧视内地优秀嘅人才咧，我唔知佢凭乜嘢去讲，因为咧香港人咧就最唔歧视内地嘅有钱人嘅。如果唔系咧，大家多年前咧广东道啲名店啊，就唔会遭受到差别待遇啦。你讲普通话嘅时候就会要货俾你。你走去讲呢个广东话嘅时候咧，就冇人招呼你。香港人咧就唔会歧视咧啲内地优秀嘅人，因为佢哋定义优秀嘅人咧就系有钱嘅人。咁更加唔好讲咧，以往啊， 即係嗰啲叫土豪大款落到嚟買標買樓嗰啲啊，冇問題。但你最歧視嘅，即係恃住發達嘅經濟去歧視他人嘅，就往往係來自中國大陸嘅人。因為各大城市包括深上廣，大家咧成日掛喺口裏面嘅，佢哋裏面嘅民工啊，或者過嚟其他嘅外省工人咧，呢啲就係佢哋最歧視嘅人。包括佢哋唔能夠有户籍，之餘佢哋嚟到嘅仔女亦都咧唔能夠享受到咧呢個教育。咁所以咧，呢啲先有留守兒童。咁更加提到啊，多年前北京市長蔡奇講到嘅低端人口啊，要驅逐佢哋離開。咁究竟啊，仗住發達嘅經濟，即係譬如深圳、上海同埋廣州呢啲發達經濟嘅城市，去歧視一啲優秀嘅人才，包括啊呢啲技術工人啊，又或者甚至你可能你讀書好叻，你都唔能夠喺呢啲城市裏面咧，因為你讀書叻，因為你喺度讀書而獲取一個户籍。咁所以咧，其實我唔知道佢係曲定直，因為佢提出裏面呢啲咁嘅內容咧，正正唔係香港嘅現狀，反而中國大陸咧呢個社會。同埋佢哋所謂嘅文化現象啊，而且佢話咧喺標準化嘅考試裏面做得更好啊，理應獲得更好嘅學習資源。正正係梁振英指出，你哋就唔係通過考試嘛，你哋通過造假嘛，揾呢個 agent 啊代理幫你哋咧偽造證書，或者偽造你哋啊受雇嘅記錄，連開會啊，連呢個平時翻工嘅考勤記錄咧，佢哋全部都可以偽造嚟獲取高才通啊嘛。所以梁振英讲嘅 A， 佢就喺度讲 B 啊。呢篇文章咧，其实个质素系好低嘅。不过咧，啊，见识下亦都好，因为咧，以防你遇到一啲人同你争拗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往往都系用呢个方法嘅。即系例如你讲，譬如话，我举个例啊，例如中国嗰啲污染问题啊，食水咧就有呢个微生物或者系唔合标准有重金属啊，呢个引致安全问题，佢就唔同你讲呢个问题嘅，佢就讲咧啊，如果冇東江水咧，你哋香港人咧就渴死啦，因為咧東江水咧係祖國咧提供俾你哋嘅一個恩惠，但係佢又唔講咧東江水咧嗰個價錢咧就貴過其他國家咧嘅供水嘅喎，亦都咧唔提及咧咁多年咧係收咗香港好多錢嘅，唔係免費供應嘅喎。嗱，呢啲咁嘅邏輯討論咧就係其實喋喋不休嘅，但係佢哋習慣咗用呢個方法啊，你同提出問題嘅時候咧，佢哋往往咧。就啊，鲤鱼转身就转咗去，就同你讲另外一个佢哋有道德高地，同埋佢哋咧习以为常咧企嘅位就去啊去俯视你哋。所以咧呢篇文章咧，点解我哋攞出嚟讲咧，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啦。 所以你话咧歧视啊排外啊，咁你唔通针对你话梁振英歧视排外咩？系咪？ 系啊。 咁梁振英指出啊，大陆一连串啊跨行业嘅造假同埋假学历啊，系真定系假？是不是他造谣啊？是不是作大啊？ 是啊， 这些全部都是事实，是不是？是用假学历考入来港大、中大研究生数以百计，啊，香港大学咧都已经曾经系报警，有差人上门咧系拉人。咁你话中国香港特区嘅警察排外同埋歧视大陆嘅学生系嘛？系嘛？咁你话啊，大陆嗰度咧，你系觉得咧系好唔公道系嘛？你做得好辛苦都得唔到个学位。咁你咪向你哋嗰个人大代表反映咯，你哋有人大代表噶嘛？每年三月有两会噶嘛，人民大会堂提交议案噶嘛，你可以叫你哋啲人大代表啊，系同你申诉噶嘛，系咪啊？香港有香港嘅立法会啊嘛，香港嘅立法会就爱国者管治，呢个爱国者为主体啊嘛，人大一样爱国者为主体噶，点解你而家讲到好似六月飞霜啊？系嘛？必有冤情咁咧，有佢呢啲冤屈从何而来咧？系咪啊？而家讲到系假学历啊嘛，第一啊，第二就系你觉得唔公平啊？亦都咧好空泛喎，因为即系我唔知道呢个烟雨蒙蒙定系咩咩假名嘅呢个 烟雨行舟 系烟雨行舟，我唔知道你系乜州啦，我唔知道你嗰个成绩系几多啊？你有名有姓，如果你话真系啊，系用血书。是来到表达你是科科一百分之，但是因为你的出身是 贫苦，正如在那个欺凌案，四川那个江油的欺凌案，是被杀三四个女生暴打那个呢，女生呢原来她父母呢是聋哑人士，是社会的基层，所以呢她呢是遭到不公，她都可以在这里问凭什么我家父母呢是聋哑， 就会俾三个咧系女生喺度欺凌，系凭什么我走去投诉又投诉无门？喂，中国嘅凭什么？凭什么咧？就实在数以万计啊！吓呢啲咁嘅问题啊，系多如天上星星，系嘛？关唔关香港事啊？嗱，所以咧就系、是、你如果觉得中国嗰个教育问题啊，教育政策咧系不公平啊嘅话，阿习近平嗰本《论教育》咧就唔会为你哋指明一个方向，同埋呢本《论教育》香港咁受中国香港特区高官咧系欢迎咯，系咪啊？所以我觉得佢系造谣咯，系嘛？你哋有咁英明嘅领袖，有啦咁先进嘅教育指导思想，点解你而家觉得咧系好黑暗呢？你要走过嚟 DSE 嗰度揾食咧，系咪啊？ 系 话 DSE 嘅名额有限，香港大学同埋中大确实嗰个咧配额系有限噃。中国有个大学有数以千百计间，话咁到底而家呢个系咩意思啊？就是、中国香港特区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啊，就应该咧系写翻篇文章系回应啊，系呢个小红书嘅中国人咯，因为咧。啲小紅書啲文章咧，嗰個誒傳染力啊，同埋個影響力好大，係會令到咧中國下一代咧係對中國香港特區嘅教育制度咧係有偏見啦，係咪啊，鮑生？ 係咁啊，不過咧，當然啦，依個係同香港而家特區嘅政策引入中國大陸嘅人才或者係新移民咧係有關嘅，因為以往咧嗱的而且確香港咧嗰個移民政策係收得比較緊啦，啊。啊！但系而家咧，逐步咧，你因为好多人口已经移出咗啦，啊，咁于是乎咧，而家就急于要交数。咁啊，连阿施永青先生亦都喺佢嘅专栏文章上面提到咧，以往咧，七年嘅先咗成为永久居民身份咧，啊，应该可以改到五年。咁于是咧，加快人口嘅移入，咁亦都可以咧降低人口嘅年龄，即系话咧，好多年轻人而家唔生仔啦，又或者好多后生嘅已经咧移出咗香港啦。咁所以既然啊，香港嘅人口政策咧，而家你已經向大陸傾斜，即係話咧想吸納多啲依啲年輕嘅人口，咁冇辦法噶啦，鬼叫你咧而家香港咧就求人咧，因為咁嘅時候，咁人哋依啲煙雨行舟咪擺出個道德高地咯，你哋做咩要咁串啫？其實而家你求我哋啊嘛，我哋大陸嘅年輕人咁優秀，我做咩要受你哋氣啊？咁所以你既然求我哋，我哋咪摆出一个高高在上嘅姿态，叫你哋考虑一下啊，叫你哋啲父母啊管好你哋自己嘅细路先，你哋问咗自己嘅问题先，唔好嚟去差我哋呢咧来自中国大陆嘅学生或者年轻人咧啊，究竟有冇造假？究竟啊，我哋应唔应该嚟啊？呢啲问题咯。 嗯，施永青话要将香港个居留咧系由七年降到五年，吓、啊、似乎有一啲忽论吞早啊，呢个叫成语啊。就叫做咧，病急亂投醫啊！嚇，你就算將七年降做五年，但係咧，你吸納入嚟嘅人口咧，如果係用假學歷、假身份咧，嚇，你七年降做五年，五年降到三年咧，都係冇分別嘅。而家梁振英所講咧，係要中國真正嘅優秀人口，叫誠實人口，係咪？同埋一個咧係真實確嘅人口，就唔係靠假學歷啊！啊，同埋咧假身份落嚟咧，掠咗身份又拍拍攞有上去嘅人口，啊，就算咧喺你落到嚟攞咗个身份又走人咧，你七年降到五年咧系毫无啊，系影响同埋毫无阻吓力嘅。咁而家你上至呢啲假学历入嚟做研究生，下至咧叫黑工网约车，系仲得人惊，因为咧有香港嘅市民透过高德打车，就咧系去叫车，就是、大陆版嘅 Uber 啦。就發現司機咧係講中國普通話，就懷疑有大陸人士嚟香港開車賺錢做黑工，就引起關注。就警方調查咧，拉咗一個50余岁嘅男子，就涉嫌串謀詐騙。發現一個詐騙集團咧背後操控，通過不同人開設網上鋪，安排不同大陸司機咧係接單咧，係載客取酬。嗱，呢啲咪就係咯。我當初梁振英都啊贊成啊，開放大陸嘅汽車自由行嚟香港。你開放大陸嘅汽車自由嚟香港，就係大陸嘅考車牌啊，到底有冇一個咧係香港能接受嘅安全標準？所謂魔鬼在細節，成日都話咧，大灣區一小時生活需要融入，冇錯啦。衣食住行、開車咧， 那個叫考牌，香港的考牌制度、筆試和考牌的方式，對不住，又是沿襲著殖民地時代，就是跟現在英國的考牌的知識的要求是類似的。但在大陸呢，它是充滿中國特色的。啊，這些什麼啊，呢啲咁嘅網約車係嘛？咩高德打車啊？呢啲咁嘅大陸人落到揸車落到嚟啊，佢哋嗰個考個牌啊，到底香港接唔接納咧？咁啊發現咯，好多人冇牌，車死人嗰陣時咧，你就知啦。啊，最緊要咧就唔好車死自己。高官有自己嘅私人車，嗰個司機阿昌咧就是地道嘅香港人，識得佢十年八載。呢啲高德車如果用大陸嘅網約黑工嚟揸咧，係嘛？最緊要係你哋香港基層市民咧，係你哋自己負起呢個咧生命安全嘅責任，與高官無關啊，係咪啊，鮑生？ 陶生，嗱，我睇過一個香港電視台做嘅紀錄片咧，或者新聞報導做得唔錯嘅，佢就道出咗咧呢啲中港融合啊，特別係呢啲牌照汽車嘅問題。咁咧，佢放蛇，佢揾記者上去咧，喺大灣區。去學嗰啲電單車，我哋叫做佢哋叫摩托車嘅牌照。咁咧裏面學嘅時候咧就好求其嘅，即係話咧佢哋只要一日裏面咧喺個學車嗰個學校裏面咧兜幾個圈嘅啫。咁但係學嘅電單車唔係兩個碌嘅，係三個碌嘅。咁你好奇怪啦，點解你去考電單車牌，你可以去用三個碌嚟去練習，而考試嘅時候咧都係咧好求其地咧就可以過。咁考嚟做乜嘢咧？就因為咧，而家香港咧就可以用一個叫做中國大陸換牌嘅制度。你揸住將中國大陸嘅呢啲叫摩托車嘅執照咧，你就可以嚟香港嘅運輸處嚟換翻一張咧香港嘅摩托車嘅駕駛照。即係話咧，你唔需要喺香港直接考呢個電單車牌照，你翻上大灣區用佢哋嘅我哋叫做和稀泥學習兼夾三輪車嘅方法，你就考到一個咧電單車牌照，跟住翻嚟香港咧就換翻一張正式嘅香港特區嘅駕駛執照，於是乎咧你就可以名正言順咧就喺香港揸呢個電單車啦。咁但係心知肚明啦，如果你咁樣學法得翻嚟嘅電單車嘅技術咧，究竟係咪馬路炮彈啦，定係咧會危及自己同埋行人嘅生命咧？嗱，呢個我唔知，暫時我未有證據，但係大家可以想象，隨住呢種中港式嘅融合。或者是呢啲牌照互換嘅機制之下咧，有幾多造假求其啊呢、這個和稀泥嘅學校，去令到你盡快有一張咁嘅駕駛照，跟住翻到嚟香港運輸處，又根據呢啲咁嘅互換嘅條例，又可以換翻一張香港嘅。咁於是乎，你咪可以想象得到未來嘅香港喺路面上邊會有幾多嘅危險咯？啊，電單車呢個互換牌照只係一個開始，仲有好似你頭先提嘅。呢啲網約車究竟嗰啲司機啊，佢唔識香港嘅路嘅，佢講普通話嘅，甚至佢只不過係落嚟旅遊嘅，佢都可以揸兩轉揾翻啲外快嘅時候，你哋香港人去叫高德打車，上車嘅時候、落車嘅時候，你將條命交咗俾邊個人，你都自己唔清楚，甚至真係有事起上嚟出事嘅時候，原來一查呢個司機係違法嘅，你嗰個保險咧都可能隨時係冇得賠嘅。咁呢啲種種嘅問題。不如就問下頭先嗰個煙雨行舟，你淨係關心呢啲啊？我哋香港人高要求嘅呢啲唔好造假啊，又或者要誠實啊，呢啲咁嘅嘢，只不過係最低消費，但係咧你就用咗一個高高在上嘅方法，話我哋香港人咧係歧視你哋，唔通啊梁振英佢要求呢啲人係誠實，唔好拎假學歷出嚟，同埋咧，譬如話呢啲高德打車啊，個司機一定要香港。嘅居民同埋佢要有香港嘅驾驶执照，呢个系高高在上同埋呢个歧视咩？当然唔系啦。但系随住而家个客观嘅现实，你就见到香港嘅变化就系咁，一日一日里面随住呢啲融合咧，就会改变变成呢个而家嘅模样咯。 啊，咁呢个系求人得人咧，我再重复一次。啊，你既然话要融入大湾区啊，深港咧同城化，呢个你必然得到嘅结果。啊，所以就網約車又係咁，教育又係咁。啊，呢篇文章咧就回應啊，深圳教育機構澤星教育就咧係違規借中國香港特區崇正中學嘅學嚟到辦學，仲咧推出個微信公眾號，係咧炫耀呢一屆香港 DSE 應屆成績，係288個報讀澤星啊 的自修考生里面呢285人呢是考到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和科大。那么当然有网民对此呢是表示不满啦，啱唔啱啊？因为呢个咧系叫妹仔大过主人婆啊，咁咧呢种呢种咧就系所谓嘅叫高考移民啊，呢啲啊算唔算你抢人才啊？培育人才学呢个咧孙玉涵话啊，呢个抢人才唔系我哋咧乱咁抢噶，系嘛啊？抢人才都包括培育啊，你系咪用一种咁嘅方式培育咧？系嘛？咁所以咧就。这些这样的问题重生、啊、当初你提出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那个特首你有没有估到今天、啊、是吧是乱晒龙同埋呢是甩晒碌。当初你仲一对这么充满情绪同埋感情的说话在这推销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啊、由这个开车同埋知道呢这个开学、啊、里面会造成这么多的摩擦同埋冲突。一旦如果有人咧系提出阿梁振英话啊喂呢、這个要停止，即系有呢啲咧政治啊嘅标签咧系杀落嚟，话你歧视排斥咧内地同胞，香港人咧系高高在上，呢啲咧见惯噶啦，十几二十年呢啲系中国式啊，系嗰种政治嘅标签系，仲同你拗咧，我都觉得系白痴嚟噶，悭翻啖气。 算好噶啦，呢、這个烟雨行舟，佢冇问你一句啊，陶生，你系咪中国人？ 系咪港独啊？系咪系咪港独啊？你系咪搞紧教育港独啊？系咪？ 系、 啊。唉，呢啲啊系大陆佬一攞到呢句出嚟咧，佢觉得系黑涂烟咧，系大 Q 晒噶嘛。咁、啊、你又驳你啲香港人唔够胆咧，系驳嘴。我喺呢度就驳嘴咯，我中意系咪啊？梁振英就中意驳嘴咯，系咪 啊？ 你遇到呢啲咧，系肯驳嘴同够胆驳嘴嘅咧。啊、你咪冇符咯，你咪唯有咧系去标签咯，就系咁咯。 所以中国大陆咪唔俾你睇 YouTube 咯，万一俾佢哋睇到风云谷阿陶生你咁驳嘴啊，咁点算咧？系咪？ 唔紧要，系嘛？唔俾你睇 YouTube 唔系我嘅损失啊。咁啊，讲到尾咧，今时今日你搞到咁咧，吓、啊、都系中国香港特区有啲人啊，当初求人得人嘅。吓、啊，点解搞到今日咁啊？因为好多香港人走咗啊嘛。吓、啊，呢啲剩低嘅。空位咧系要大陆人去填补啊嘛！喺四年前，你记唔记得大公文汇刊出叫屈永贤啊呢位才女讲啊，跳船移民走咗去嗰啲香港人咧，系负行负能量同埋淤血，就叫好行夹唔送系嘛？你走咗 ，OK， 移民潮有正面作用 ，OK， 你走咗就好啦，系嘛？呢啲喺移民潮 BNO 咧，如果不盡快清除，就會結成硬塊，阻塞經絡，啊，影響活動能力，啊，負能量淤血要跳船要移民，我們即係佢哋啊，正常人拍手叫好，香港太擠，清一下人口未嘗不是好事，呢個係四年前咁講，好嘢嚇，清啦，慢慢清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风云谷咧，而家迈向咧50万嘅订阅噶啦。如果你仲未订阅咧，请你支持，欢迎订阅。好，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